今天是周二了，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继续来开放我们全新的心情吧。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V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都可以。今天依旧是阳光灿烂，依旧是入秋，没有什么希望。但最近发现好像这个空气变得非常干燥了，而且呢风也越来越大了，就是秋天的气息一点点的在向我们浸透。所以在这样的时节就是一个最好的时节，不冷也不太热。在这样的时间呢，听听歌曲来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下面这一首歌 Girl and Gold。这个才是来自Donna Z的这一首 Raise Hell。 啊，刚刚是有个小乌龙哈，放错了两首歌曲。第一首歌其实不是这首歌，第一首歌才是 Gala and Gold。 所以说在每个时间都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接下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 Fine 乐队，他们是一男一女的这样一个组合，风格呢是以慢歌抒情为主，而且之前呢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演出和比赛，只是在默默地写歌和唱歌，其中呢也是一人习惯去弹琴，一人去弹唱，在安静当中去表达一些关于自己歌曲当中真正的信息。这首《你真的会来吗》？ 觉得想要你哦，落寞的人在或许能跌入谁怀中，感受着不同，谁又能比谁能得到更多，

时就没感觉了，倒不如就别玩了。期待什么，认真什么，绝不会满足的快乐，不停追着，那么认真，相爱了反而不觉得难得，没有时光不需要舍不得，路上明白谁都不亏欠谁什么，不必尴尬，不必拉拉扯扯，你该走了说拜拜了，从认识到分手，结局还不就是那么样？像生锈的游乐场，坐上云霄飞车，坐习惯时就没感觉了，倒不如就别玩了。结局还不就是那么样？像生锈的游乐场，旋转。 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当时蔡健雅是在2009年发行的这一首歌曲，收录在她自己的专辑《若你碰到他》。这首歌当时是她在生活当中提炼的作品，之后是在纽约进行录制的。而且当时非常好玩的是，因为纽约的团队他们不了解我们中文讲的一些意思，非常的好笑，觉得这个不必尴尬，不必拉拉扯扯这一段非常奇怪，就不懂意思，所以是非常好玩的这样一个小的一个花絮吧。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找到我们。那继续来听歌，刚刚说到蔡健雅，其实她也是一个创作才女。那下面这一位呢，就是以创作著称的李荣浩。也不能说李荣浩是以创作去著称或者怎样，其实因为他之前已经作为制作人做了很多的歌曲了，而这首歌是李荣浩为自己去创作的一首歌曲，在2004年他发行的个人首张 EP 当中去收录的这首歌。从这首歌当中有一些略带自传性质的歌词，可以看到李荣浩的内心对于音乐创作的态度。他说，音符不会写，写歌是感觉，而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真正的创作高手从来都是无招胜有招，有的时候 feel 到了就不怕歌词写的肉麻，也不怕浮夸了，很多时候歌词都会非常的精彩。所以这首歌就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作曲家》，在这首歌当中去听一听李荣浩的真正的心声吧。 有很久没见你，剪了长发，他怎么说话，他怎么激发，怕歌词写的肉麻，怕浮夸，放一盘磁带，70-80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 情现在作曲家世界多几个头衔，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搬一个奖牌说一段对白，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作曲家这一生花了一生最平凡的歌，作曲家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作曲家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啊，而你还是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Fragments on the sea, birds of prey above, all that lies beneath, no longer what it was, it changed. Why can't we relay shadows from the deep?Thoughts we're afraid of, secrets that we keep, the surface of our love, hey, why can't we relate with Slowly we wake up. Fragments of a scene from a distant stage undone. Little time machine. Messages of love and hate. Why can't we relate with ourselves, with what we open up when it's too late? Fragment 来自的就是 Jack Johnson。 刚刚说到这一首歌，它其实是一个The Smug of the Sea 这个纪录片的一个主题曲。其实这部纪录片呢，是一个探讨海洋垃圾的纪录片，记录的是海洋学家和环保人士，就是包括 Jack Johnson 在内的很多人，发现在海洋当中存在着大量的塑料微粒。而其中提到的这个 Smug就是指的这种塑料颗粒在海洋当中形成的烟雾，也是一个以环保为题材的这样一个纪录片。当然不提 Jack Johnson， 他是和海洋结缘的这样一个男歌手，也是一个演员，同时一个冲浪选手。下面这一首歌曲来自的是 Nick Jonas， 这首歌呢是他的一首代表作。当然了，他的身材也是非常的棒。这首歌来自他 Find You。 I look for you in the center of the sun. I took a pill but it didn't help me numb. I see your face even when my eyes are shut. But I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you. I taste the words that keep falling out your mouth. You got a lot you can never figure out. If I could hold you then I'd never put you down. But I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you. Where to find you. Where to find you. But I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you. Cha-cha-cha-la-la now, but it's never permanent. Knock on the door, but there's no one listening. And I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you. You live for love, but you never really try. You say it's not, but it's always on your mind. Keep chasing gold, but you lose a silver line. And I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you. Where to find you.

in the Dark》，这首歌来自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 Miss Lee。说是熟悉，因为在节目当中已经放过她非常多的歌曲了，而且她的嗓音也非常有辨识度，这样的一位瑞典的歌手。也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下面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歌吧，真的是感受到这样热烈的太阳的温度，不得不感慨啊，现在这个时间真的要注意防晒。也看到很多这个微博上大家发的照片，就是新生军训，什么变成了太阳的后裔啊之类的，就已经晒得面目全非。提醒一些大家现在行走在外面一定要注意防晒，但同时刚刚想到军训又觉得好像这个阳光也可爱了一些呢，毕竟现在不是我们在军训是吧，有一点点幸灾乐祸。下面这首歌来自 Ray， 他呢也是一位非常特别的歌手，资料不太多，还是先听歌吧，这一首 Hotbox。 In the Hotbox In the Hotbox I'm on my feet but I can't feel the ground I'm swimming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

来自孙燕姿的声音180度，这首歌当时是他自己觉得非常自在的一首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是时候》这张专辑当中。整首歌都听到海浪的声音很有画面感，而且听到这种非常轻快的民谣吉他去弹奏，燕姿在其中去唱着自己的歌曲，就是有一种非常轻松但却非常舒服的感觉。下面这一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最近呢，看到中国新歌声上一周的比赛， Eason 也是卯足全力哈，找到自己所有的朋友来帮助自己的学员进行帮帮唱这种的表演方式。那 Eason 其实本身呢，也是和很多人有非常好的关系。这首歌就是当时林俊杰为他写的一首歌，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你闪》当中。所以说林俊杰为陈奕迅去量身打造了一套适合他的抒情风格的这样一首歌曲，仍然是陈奕迅的唱歌方式，但听起来编曲还真的是林俊杰的味道。这一首来自陈奕迅，《可以了》。 寂寞攀附在等过的门，地板裂缝在时间的河。爱与恨总是一线之隔，这样下去也不是不可。我们一路停停走走，越来越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笑声是假的，真的可以了，我可以了，放弃相爱资格。耽误的青春是美好的天真，你的痕迹还在我这，青春还没有分寸，如影随形着。从这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沉睡了不知多少个年头，我将不顾一切地来到这地方，放眼望去一路春光不再平凡。哦，时光穿梭如水 白兰鸽，来自丢火车乐队。白兰鸽巡游记这首歌呢，可以说是丢火车乐队很经典的一首作品。而且丢火车乐队呢，是一支在黑土地上成长的乐队。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水木年华老狼和李健还有叶世荣的演绎，这首青春再见。 最后一班